像小孩般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摆脱？佛陀诞生在娑婆，是来的